着急了，再走一趟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太矫情了，你用心了我。 张先生，那您就照见形势吧。 这段心事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今日太阳下山，为何这样慢呢？安得好一顾，舍此一沦落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！哎呀！太阳偏西了。 就是。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 这 传到老夫人那里去。 哎，走走走啊！ 小姐，扯到老夫人那里，怕坏了她的名声。我替小姐处分她吧。哪里说起哟，哎呦， 羞不羞、啊、你这个猜诗谜的行家， 哎呀呀呀呀呀， 得了回去吧。 啊，今夜伏兵至此，不想遇上这场晦气，有口难言，有病难医，你家小姐断送了我的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 you 行。 呀，好端端的为何要跪下？ 只要你滚，你就滚。你可知罪吗？ 红娘不知罪。 你还嘴硬呐、啊、你若是是，我便让你，若不是是，打死你个小贱人。谁叫你个小姐到市场去了？ 淑珍不曾去，谁见了？ 我老见你们去了。 什么？他是 他。 了全家性命，这亲事本来算是定了，谁料您过河就拆桥，宴席上逼着小姐叫哥哥。夫人，您说话不认账，岂不是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吗？红娘是替夫人着想，你想啊，夫人您有言在先，小姐就不算月礼，由此一端全是夫人所逼。眼下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，老夫人若不早惜此事张扬出去，一来跌入相国家声，二来小姐羞愧气恼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夫人您后悔可就晚了。 此事我定要尽管处置张慎，这过禽兽不可。 哎呀，老夫人，你怎么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？若要进官，那官府推降其事，老夫人您先有治家不严之罪，忘恩负义之名啊。以红娘看来，别人进的官，夫人您进不得官，别人丢的丑，咱们相国之家可丢不得丑。事已至此，老夫人您不如高抬贵手，成就了这段亲事，一天的银餐也就算了，岂不是一好百好，免愁免忧？我的老夫人，您何必为儿女之事之冤仇啊？ 禽兽 张 慎， 哎，

时候不早了，您先回去吧，让庄先生和小姐说几句贴心的话吧。 阿弥陀佛， 安生回去了。 张先生此一去别无话事，贫僧准备买灯可炉看，张先生一路顺风。 多谢张 好 好劝。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岳美缇、张敬贤演唱的《玉簪记·秋江》，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